新闻记录生活，时刻同步个体与群体。科学还原真相，分秒辨析精华与繁华。会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 FM945AM828 频率，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继续在照亮新闻深处中和大家来分享科学。首先来关注几则科研界的新进展。第一件事情，我们来说一下5米光学零二星成功发射，这颗卫星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呢？我们先和各位听一听。 日前，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5米光学零二星，卫星将与在轨的5米光学业务卫星组网运行，形成全球领先的业务化对地光谱探测能力，基本可实现全国陆域范围高光谱数据半年全覆盖，为推动我国自然资源卫星遥感观测从数量向质量生态转变再添利器。该星投入使用后，将与5米光学卫星零一星组网运行，将可见近红外相机国土区域重访时间由3天提升为2天，有效提高观测时效性，实现高效全球观测，满足现阶段我国自然资源监测与调查、地矿勘测、地质环境监测等业务对中分辨率遥感数据的需求，并服务于减灾、环保、住建、交通、农业、林业、海洋、测绘等行业。此外，本次发射还搭载了一颗101中学科普校卫星，用户为北京101中学。投入使用后，将开展辅助地理教学、科学技术试验等中学生科普活动，作为中非希望科普合作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助力搭建中非中学生航天交流平台，探索科普教育中非航天合作新模式。 哎呀，真是羡慕101中学的同学们啊，在你们上学的时候呢，都有一颗属于自己学校的卫星了，而且能够从这颗卫星当中获取更多更新的数据，有助于呢你们了解啊地球的地质地貌。哎呀，真的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刚才我们也说了呢，5米光学零二星成功发射将会呢通过光谱的方式来对于地面有更多的观测，而且光谱呢也会给我们带来肉眼看不见的一些内容和成果。未来呢，我们的节目也会随时关注这个领域的一些新进展。接下来和大家分享这两则消息啊，都是和气候变化有关系。今年全球十大气象灾害带来的损失增大了。 英国一家机构日前发布报告说，今年十大气象灾害事件造成至少1075人死亡，130万人流离失所，可获保险理赔的财产损失超过1700亿美元，相比去年上涨200亿美元。报告称，飓风艾达是今年造成经济损失最大的灾害。这场飓风八月底至九月初重创美国东部，造成650亿美元损失。德国和比利时七月发生的洪灾位居第二，造成430亿美元损失。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寒流和冬季风暴导致德州电网瘫痪，造成230亿美元损失，排名第三。该机构每年根据保险索赔计算洪水、火灾、高温等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评估范围主要是发达国家。2020年十大灾害造成的可获保险理赔的财产损失达1500亿美元，比2019年增长19%。他们表示，气象灾害带来的损失呈上升趋势，反映了气候变化的影响。全球最大的再保险公司瑞士再保险公司本月估计，今年自然灾害和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约2500亿美元的损失，比去年增加24%。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下一件事儿呢，也是和气候变化有关系啊。根据呢韩国相关部门的数据，韩国周边的海平面今年上升的幅度是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且呢近些年持续在上升。到底上升了多少呢？我们来听一听。 韩国海洋水产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地面下沉等因素影响，韩国周边海平面今年上升幅度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海洋水产部数据显示，今年韩国周边海平面平均上升2.68毫米，较上一年增加0.2毫米。而依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调查，全球今年海平面平均上升2毫米。 按照海洋水产部说法，韩国周边海平面今年上升幅度加快，主要受地面下沉、洋流变化和全球气候变化等多重因素影响。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今年8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海平面1971年至2006年间年均上升 1.9 毫米，2006年至2018年间这一数字增至 3.7 毫米。 这个数字啊，逐渐的上升，其实对于居住在海边的人口来说呢，将会是一个莫大的影响和威胁。既然呢，我们现在看到这些数字上升的趋势，短时间之内呢不可阻挡，需要做的更多的事情是在沿海的一些城市来密切监测水位上升的结果，以及做好相关的防洪防涝的准备工作了。最后，我们在这个时段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呢，是和哺乳动物的进化有关系。一份哺乳动物的最新的进化时间表对外发布了。 发表在最新一期《自然》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显示，英国科学家提供了迄今为止哺乳动物进化的最详细时间表，证实现代胎盘哺乳动物群体起源于恐龙大灭绝之后。这项研究描述了一种新的、快速的计算方法，可以获得精确的进化数，也就是所谓的时间线。作者使用这种新方法分析了哺乳动物基因组数据集，并证实了现代胎盘哺乳动物群体起源于6600万年前白垩纪古晋纪大灭绝，俗称恐龙大灭绝之后，解决了围绕现代哺乳动物起源的争议。研究人员表示，通过在分析中整合完整的基因组和必要的化石信息，我们能够减少不确定性，并获得精确的进化时间表。现代哺乳动物群体是与恐龙共存，还是起源于大灭绝之后？现在我们有了明确的答案。 我们在以上时间和大家分享了几则科技新知，接下来呢，在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要和各位听众朋友共同分享的内容呢，也是和生物有关系。而今天我们所讲述的这个题目当中的主角呀，也是穿越了千万年来到我们的身边。相关的内容是什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IT 数码、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深空探测，每天我们与最新的科技同行，每天我们与新闻事件绑定，有产品，有体验，有观点，有未来。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用百千万这样的字眼来指代数目庞大，比如千足虫，我们就会想到那些腿特别多的节肢类动物。但如果说哪种动物确实有上千条腿，在我们的认识中似乎还找不到一个准确的答案。日前，科学家在澳大利亚西部矿区地下首次发现了真正的千足虫。腿最多的一条千足虫有1306条腿，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腿最多的动物。正所谓名副其实，千足虫远古化石新物种。这次发现的千足虫是一个怎样的物种？它为何会有那么多条腿？千足虫在地球历史上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价值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名副其实的千足虫。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段玉龙。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和一种动物有关系啊。其实呢，这种动物我们在生活中常见，有的朋友呢还比较害怕，因为这种动物身上长了很多条腿儿。过去呢，我们说它叫千足虫，但实际上呢，在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这个新闻之前啊，科学家们所发现的千足虫呢，最多的只有750条腿儿，是生活在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哎，其实说它是千足虫还真的达不到，而我们今天说到的是真正的千足虫。不久之前，科学家们在澳大利亚的西部矿区的地下呀，首次发现了真正的千足虫，其中的一只啊，它的腿呢多达1306条，也是世界上呢迄今为止发现腿儿最多的动物。科学家呢以希腊神话当中的名后珀尔塞夫涅的名字呢给它命名，叫做珀尔塞夫涅千足虫。那么今儿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说啊，1000多条腿的虫子。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科普作家李维阳，欢迎李维阳。 大家好，我是李维阳。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科技馆荣哥唠嗑节目的主持人赵荣，欢迎荣哥。 哎，大家好。 说说千足虫，荣哥，你见过腿很多的这种虫子吧？ 家里边应该就有 啊， 不是我们养的，那个是野生的。 我们家那是养的。 你说家里有的是什么？是小的时候，比如说住平房有，还是说现在这个住高层楼也有啊？ 现在高层楼倒是现在住楼房倒是没见到了，但是会有其他的，反正腿不少的虫子爬来爬去的也有。 这个你要说到腿不少的虫子，其实挺多的。那么比如咱们在北京，对吧，北京最常见的一种，你在家里边最常见的一种就是这个油燕。那么花油燕还有大油燕都有。 你说在家里是指屋里啊？ 对啊， 就是厕所嘛，潮的地方就有。 有的时候它会有。它呢就是和这个咱们今天说这千足虫啊，它属于一大类的生物，它们叫做多足类动物，但是它们实际上关系还是相对比较疏远的。就说这个油燕嘛，油燕它叫做纯足纲。 什么叫纯足？ 就是它，就是它这类，就是油燕和这个蜈蚣都是这一类的。 你说那个纯足是指 就是嘴唇 的 唇， 嘴唇的唇， 然后 他用嘴走路啊？ 对，你可以理解为他用嘴走路， 但是 这是胡说的啊！ 嗨，但是看见他是用腿走路啊？ 不是，他呢是这样，就是实际上他的一些就是这些节肢动物啊，它的比如说口气啊，都是由一些附肢进化来的。那么咱们在生物演化的早期，就是怎么说呢？像节肢动物也好啊，还有一些其他动物，它们都是有很多附肢的。那么在越来越往进化的这种方向里边走的时候，它们把附肢就特化了。那么你看，比如说昆虫有六条腿，那么实际上它的嘴也是由几对附肢演化而来，比如说蜘蛛，比如像蝎子，它们的这个口气也都是这个由附肢演化而来，它们只是通过把附肢改造，然后呢再利用，然后形成了不同的用途。 就跟人差不多嘛，咱也是用咱们的这个肢体吃饭，对不对？往嘴里塞东 西。但是咱们这个就不一样，咱们的嘴可能就是由这个最开始有一类脊索动物，它可能是有一个咽腔，一个口，然后呢由里边的软骨演化而来的，这个就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在怎么说呢，再说一下这个分类学吧，我们就是研究动物之间关系的这么一个学科。那么它的关系越近，你就把它放到越近的一个方向。其实这个咱们接着说这个油燕吧，油燕实际上呢，我小时候特别害怕这个，我奶奶就老说这东西钻到你耳朵里，然后你就聋了。所以我一看见那油燕，我就让它离我远远的。 哎，人是不是天然对于这种腿儿比较多的动物就害怕？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厕所，然后上一 你看到的可能就是油燕， 我看到的是蜈蚣。 哎，看的是蜈蚣， 我确定是蜈蚣， 因为 它的那个身体更加扁平，油燕它是比较相对比较粗的嘛，比较圆的嘛。 油燕腿长， 然后那个蜈蚣在那墙上爬，哎呀，给我吓的呀，都在发抖。 掉毛坑里了 啊？那倒也没有。哎，荣哥，你害怕这种多腿的东西吗？ 我还好，我就因为是你要说到蜈蚣吧，那个我是上大学的时候，我那个蚊帐和墙不是就还有一个就中间有个空隙嘛，那天晚上睡觉就是迷迷糊糊看一个什么东西在后边爬，啪一打，结果还挺扎手的。第二天早上起来看了，原来是只蜈蚣，个头还不小。 哎呦， 而且在因为我这个大学在合肥嘛，那地方还比较潮，所以呢 蜈蚣个头都比较大。 对，就是我是没那个被那东西咬过，但我们有一个同学被一个筷子粗细的那么一个大蜈蚣咬了一口，咬完以后直接 疼好几天吧， 先去打狂犬疫苗了，就是为了那个为了叫什么这个稳妥起见，反正就有什么针先给他打上了。 我还在想，难道这个蜈蚣还传染狂犬病？ 不传染， 其实是不传染，但就是当时是就是咬完之后，真是像他说，就是瞬间就肿，而且他觉得已经觉得有点发热，我觉得是心理作用啊。然后呢，到了医院，那个你想，那大学的医务室也不太，也不反正就给他打了一针狂犬， 医生也是给他 狂犬疫苗，就 给点这个安慰是吧？就至少先给你来一针。 然后他自诩，因为我阳气旺，所以他咬我，我们也就呵呵。 哎，蜈蚣真能咬死人吗，刘爷？ 可以的，是这样。首先啊，就是他们的毒素啊，主要是针对其他的节肢动物的，所以呢，对大多数人来讲，你会产生剧烈疼痛感啊，或者是这种灼烧感啊，这个是肯定有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它不致命，但是呢，有一种你就要特别注意，它如果有这个过敏体质的话，它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最后可能就会引起，比如说起疹子呀，然后呼吸急促啊，哮喘啊，这个时候严重的就有可能引起这个心肺功能衰竭，这个时候就有可能致命了。 打一针狂犬疫苗也没用， 没用，因为狂犬病它是只有这个哺乳动物才会传播狂犬病的，那你比如说被这个什么蝎子蛰了，被这个马蜂蛰了，你打狂犬疫苗它不会传染狂犬病的，因为它我们就是相差的太远 讲的，狂犬病毒不会在这种昆虫的或者说节肢动物体内它寄生的。 哎，那我们说回来，今天咱提到的这个虫子叫做珀尔塞福涅千足虫，为什么要长这么多条腿？咱说到之前啊，科学家发现的750条腿已经不少了，这次呢是1306条，长这么多腿干嘛呢？ 其实有时候这个生物长得奇形怪状的吧，你就是往深一想，其实都有它道理。 嗯， 就是完全取决于它的生存环境。 嗯， 就是我比方说我是会飞，还是我是盲的？ 嗯， 我耳朵特别好，我嗅觉特别的好，就等等。其实就是就像咱们怎么着说呢？你如果说你买一手机，你不可能说它的什么功能都特别强，有可能就有这种手机，那肯定是贵的一塌糊涂。你能选，哎，这个东西拍照比较好，这个音乐比较好，或者说呢？就是它信号比较强，就等等的话，你只能选一个方向。其实咱们生物也是这样，包括说人，咱都说咱们可见光，就是人能看这么窄的一个范围。 嗯， 那为什么咱不看的这个范围更广一点呢？咱也可以看看所谓的 红外 线、紫外线、 嗯、 超声波、次声波，咱应该都挺没必要。因为就是咱们你可以听到就那么多东西，你也可以看到那么东西，但你想你耗能就高了，那你说那你还能活得下来吗？所以说动物演化成什么样子跟它的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就是我的疑问。 嗯， 1306条腿，其实每长一条腿它总得要耗能量，总得长吧。那它既然长这么多条腿，它一定是有原因的。李文强，你觉得什么原因？ 首先啊，就是我觉得啊，动物它的演化，以前我们认为它是有方向性的，就是说比如说大象为什么长那么长鼻子，长颈鹿为什么长那么长脖子，以前我们认为大象是为了吃这个树上的树叶，长颈鹿呢也是为了吃这树上的树叶，那我们就会觉得它是有这么一个方向性，它有一个功利性。但是目前的研究来看，说实际上动物它演化的方向是由于它每一代的这个基因，那么就是交配以后它会把个体的基因留下来，这个时候基因呢它会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嗯， 那么确实它可能是有一定的这种好的基因会留下来，但是我们要知道在演化的各种过程当中啊，它也有一定的随机性。比如说这就是孔雀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尾巴呢？也许就是有一些孔雀就特别喜欢，哎，这个雄孔雀它这个长得特别漂亮，哎，就说明它身体好，哎，我就青睐于这样的雄性作为我的配偶。那么雌孔雀就这么想，那么一代一代选择下去，那就是有大尾巴的孔雀就越来越多，这样它就留下来了。 你的意思是在这个千足虫的世界里，腿多的就代表身体好？ 哎，你听我说啊，就是首先啊，咱们要知道这种千足虫啊，它和我们生活在地表的它的亲戚是不一样的，它是生活在地下的。 嗯， 那么在地下，尤其是比较深的地下，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嗯， 那么包括我们之前节目里也说了，有一些之前的史前大灭绝，那么在深海，包括在地下深处，它的环境是相对稳定的，它受外界的影响可能就比较小。 嗯，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这些动物呢，它生活的是比较安逸的，那么它可能就不会有太多的这种对于外界环境改变刺激而对它造成影响。 嗯， 大家都比较怎么说呢？要吃有吃，要喝有喝，那就躺平呗。那这个时候比什么呀？你看它在一个黑暗环境里边，它又没有这个，你说我长出特别花里胡哨这颜色，那人家也看不见呀。 对吧？ 我要出点什么别的东西，那谁也不知道。所以那就 它为什么不长粗一点，长强壮一点呢？ 它长粗一点是有限制的，因为你想它是在地下，它要找到这个比较小的缝隙，那么找这缝它得钻进去，对不对？你长粗了，比如说啊，同样有一个缝隙，你能进，我就卡那儿了。对吧？所以长粗的那些可能有一些就是长粗了，全都卡门了。 卡门了。 对啊， 卡没了吧。 而且还有一个，从这个咱说从数学或者从物理上角度讲，就是你如果是长粗的话它是耗能的，相反的话你要是长成一个细棍，就是说这是二，就咱说是一维的啊，你想一维的总比你往三维发展，这要省能量嘛。而且呢，就是说就像刚才那位样说的，你一个是会卡住，但是最关键是说我又得大，又得节约能量，然后呢还便于我到处乱窜。而且我认为啊，就是像这类的虫子它的竞争优势是什么，就是说其实我个头大是有优势的。虽然说呢，你如果在地面或者在其他地方说你个头大，就第一个被你的那个捕食者给吃掉，但是在下边当没有说别人去吃它的时候，那实际上是个头越大越占便宜。 但是你说的这个个头大是指它的腿 长， 准确的说是长， 对 不对？ 对 啊，这个叫什么体表面积大，咱可以这么算，对吧？ 其实 就是在这种比如说比较怎么说呢，资源比较少的环境里边，你长得越、 嗯、 就是你的体型越大，那么你储存的能量就越多、 嗯、 那么实际上在抗这个极端环境的时候，你就会越占优势。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是什么，是蓝鲸，对吧、 嗯、 很多鲸就长得非常大。那为什么它会长这么大、 嗯、 有一种解释，就是因为它们需要经常在海洋里边进行迁徙，而我比如说在迁徙的过程当中我也吃不到东西，我知道只有到有食物的这个区域，那么我狂吃一顿，然后呢长好多好多脂肪，这个时候如果我体型足够大，我才有足够的能量支持我迁徙到很远很远的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去找吃的， 续航能力， 续航里程比较长、 嗯、 而且啊就是这个千足虫这个类群啊，他们啊祖上啊，我跟你说他们祖上也阔过、 嗯、 首先我跟你说他的 阔法， 他们是第一批登陆的生物之一。你要知道以前这个地表是没有动物的、 嗯、 最开始也是没有植物的，后来呢是在这个水生的水生植物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有一批植物它登陆了、 嗯、 那么最开始是在水边上，然后呢这个就有动物登陆，第一批就是节肢动物，那么首先代表的就是像什么猪形纲啊，还有是就是多足类的这些生物、 嗯、 那么应该叫螯肢动物和多足动物，还有就是昆虫的祖先。 你能说的简单点吗？就是不是先上来的 是 螃蟹呀、 虾 呀，就类似。 不，那会儿还没有螃蟹， 那会儿还没有螃蟹 还 是蛮先进的。 往后的很久的时候了。 啊、 然后 那是螃蟹和虾的祖先先上来了吗？ 没有，应该是就是 两只 和蝎子的祖先， 两只。 然后还有就是像这个千足虫的祖先， 嗯， 那个时候就已经上路了。 嗯， 然后呢，再有就是像什么昆虫的祖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叫他们路人节肢动物的祖先，因为 什么路人节肢 就是一些小众的类群 啊、哦，就连名字都不值得一提的那种。 对对对，说了大家也不知道。然后呢，因为他们主要就是有一个先天的优势，他们有外甲壳、 嗯、 外甲壳能防止身体内水分的丧失。 嗯， 然后呢他们用这个比如说像螯肢动物，他们把这个自己的输鳃给包裹起来，这样呢就可以又可以进行气体交换，又可以保持身体的湿润。 嗯， 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到了这个石炭纪的时候，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啊，当时陆地上最大的生物就是一种千足虫、 嗯、 那么叫做就是怎么说呢，它的体长可以达到2.5米。你就想啊， 那得有多少条腿儿，对吧？ 那得看腿有多大。 那个腿儿很大，所以也没有超过1000条。但是这种超过1000条的还是很厉害的。 但是你想想，要是现在在咱们身边有一只体长2.5米的千足虫， 哎呀， 那我觉得我可能会跳下 来。我小的时候啊，就特别希望啊，说我要有一个就好了，然后我天天骑着上学去。 哎、 后来一想呢， 这 个 也不行，他每次出门穿鞋费事 儿。对对对，而且光给他买鞋就得买多少只呢？ 为什么要穿鞋？可以不穿鞋吗？ 不穿， 你 穿鞋不文明 嘛， 对吧？ 好，来说回来，他们后来祖上阔过登陆了，变大了，怎么后来又钻到地底下去了呢？ 因为呢是这样，就是首先啊，我们要知道这个节肢动物它的呼吸能力和我们脊椎动物是不一样的，它必须依赖于这个大气中高含氧量。 嗯、 那么现在咱们的这个氧气含量是20%多， 嗯， 之前是现在的好几倍，所以它们就可以大体型长到很大，包括很大的蜻蜓啊。1.70厘米，跟这个鸽子差不多大的蜻蜓，在那个时代都有。但是后来， 哎，我问你们俩，为什么氧气含量大了，动物的体型就容易长得大？原因 是 什么？ 准确的说是节肢动物。 节肢动物的体型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气体交换能力弱。它比如说像这个昆虫，它是用马氏管呼吸的，那么它没有咱们的肺部去，比如说靠这个压力，然后把肺部的怎么说呢，一缩起来，然后再张开，缩起来再张开，靠这种能力把气体给压到我们体内。他们怎么说，就是这种气体交换能力相对是弱的，所以 仅仅只是节肢动物吗？ 其实还是回到那个咱刚才说一个数学问题，就是说就还是就是二维还是这个三维，就像刚才一样说，就是它的那个叫能量或者说这种气体交换机制比较简单，不像说咱们人或者哺乳动物比较复杂。 嗯， 它比较简单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基于它的几何形状，如果它这个个头大的话， 嗯， 那就是说含氧量不够，那其实我提供不了那么多的能量。 嗯， 但是呢这个个头大其实在这个环境好的时候它是非常有这种生存优势，就是我可以吃别人，别人吃不了我，那我肯定是越长越大。长到大长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能够支撑这么多的养分，就是我能够比较自在的生活。那第一个是气温要 高，第二就是说是这含氧量 含氧量也高， 对、 嗯、 但是呢咱说这个地球是不讲道理的，就是一会儿呢那个就是温度下来，一会儿温度上去了，所以呢永远是在温度高含氧量高的时候你会出现什么生命大爆发，然后各式各样的动物。但你现在看来这个绝大部分动物其实全都灭绝了，都是匆匆的过客，就只有那种极少数的幸运儿生存下来。咱为什么老说活化石，就是经历过这种冰河期也好，或者剧烈的这种地球环境变化这种之后能够幸存上，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是非常珍贵的。但是现在呢咱们就是说有气候变化，全球变暖，其实我们现在的物种也在就是迅速的减少，只不过呢 也在适应当下的这个变化。 对对对，而但是就是说咱们现在就是所谓这种物种的急剧的减少啊，就是说咱们就是感觉不到，就是说你就是说作为普通生活人你是感觉，但是如果从统计数字上来看的话，这个降低的速率其实是不比就是当年就是各个物种大灭绝的时期要来的慢。 要不怎么说现在进入到了第六次生物大灭绝呢、 嗯嗯嗯、 其实这个在数据上是有支撑的、 嗯、 那再说回来，后来这个虫子身体变小了，就是因为整个地球的环境变了，含氧量变小， 一个是含氧量降低了，另外一个呢、哦、就是像咱们的脊椎动物祖先也登陆了。那么我们脊椎动物祖先在和他们身体结构上相比的话就有先天的一些优质，慢慢呢他们就沦为了被捕食的对象， 变为了 然后呢就是如果你长得再大的话就、 嗯、 怎么说呢很吃力，因为这个节肢动物它生长就要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叫蜕壳。那么比如说我们家养的这些小动物们啊，它如果比如螃蟹它要长大的话就得把旧的壳给蜕掉，然后变成一个新的壳。那么假设啊，比如说像我手指这么大的一个螃蟹，它可能十分钟就能蜕完壳，然后它跑一地方藏起来，因为它也好藏，找一石头缝就钻进。但是像我拳头这么大的一个螃蟹，它如果蜕壳的话可能就需要一个小时。然后在这而且呢像那个小螃蟹它可能两天这个壳就能变硬、 嗯、 但是像我拳头这么大的螃蟹它的壳要变硬可能要一个星期，在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非常脆弱的、 嗯、 比如说它蜕壳的过程当中啊，比它小很多的动物就都能把它杀死吃掉，然后在包括在它这个等待壳变硬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别的动物去攻击它，它也是很脆弱，所以你的个头越大那么你蜕壳的时间就会越长。那么包括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捷胸马骆，就是那个2.5米长，它蜕一次壳可能就要好长好长时间，而且它没地儿躲啊，你想那么大个虫子它能躲在哪儿，它石头缝也钻不进去，它比石头还大呢。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说一只两栖动物看到哎在那儿蜕壳呢，这个东西平常是硬的现在是软的，我过去咔咔咔就给吃了。 嗯， 所以这从演化的角度上来讲对于它就越来越不利。那么节肢动物在陆地上呢就有一个小型化的趋势，就变得越来越小嘛，而且以这个数量取胜。那么比如说像这些马骆，其实你在北京好多公园我们就能看到有一种黑色的身体两边有这小黄边差不多2-3厘米长吧，叫做北京小直行马骆。哎，这个你只要在秋天， 有点像交警的术语，直行小直行， 它就叫这个名字。它呢，就是在这个好多草地里边，你一到秋天的时候，可能就是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的它们跟那儿，就是聚集在一起，然后呢一块爬行。哎呀，特别的多，包括 能养出多少鸟跟小动物？ 鸟是不太爱吃这种东西， 那 因为它特别臭 啊，谁会吃的呢？ 你吃过？ 你要把它搁手里玩一会儿，然后你就能闻到臭味。还有一种就是在， 哎，你小时候不是就怕这东西？现在怎么 长大了就不怕了？比如说在咱们那个海淀周围的这些公园，像香山啊、百鸟山啊，你如果说是晚上或者稍微早一点去这个爬山的话，你能看到就有很多比这个怎么说呢，差不多能长到10厘米左右的一种大型的马骆，叫做燕山琼，它身上是黄色的，一个环一个环，而且脚特别的多，可以长到差不多一百多条腿吧。 嗯， 然后你看它在树上爬的时候，那个脚在怎么说呢，那个脚就倒饬就跟波浪似的，一个浪就往前走，反正我看起来觉得特别的治愈，因为那个特别有节奏，特别的有节奏，特别能 神怡， 就是让那个强迫症患者治愈， 真是不一样。哎，所以说回来，后来他们进入到地底下， 有一部分 整个环境变了以后，就如果要从这个选择后代 的这个选择谁有能力生育更多后代的角度来讲的话，整个的身体变得越来越长，长的腿越来越多，就更具有吸引力。 至少我认为它是有优势的。那么就像包括怎么说，像展示自己的这个能力，或者说健康程度， 嗯， 或者说是这种它的储存能量也好，这个可能都是有优势的，所以它才会变得越来越长。那为什么有这么多腿呢？ 嗯， 这类动物叫做背足纲。那么为什么 背啊？ 就是一背两背的那个背 啊， 因为它每个就是节肢动物，它身体是分节的。 嗯， 那么我们可以仔细观察这个油燕啊、蜈蚣也好，它的每个体节上是有一对足，就是两条腿。 嗯， 但是你看这些马鹿，就是一个体节上有四条腿， 哦， 两对足啊，所以叫背足纲啊。 哦， 它是那个的一倍啊。 那为什么要比人多长一倍呢？ 这个它是在。怎么说呢，它在 演化过程中它的不同的 祖先就 那 样。 你看 那 个昆虫相当于是全都长在胸部那六条腿是吧， 对，它是长在全身，它的全身基本上就是体节一个一个复制。那么它有几个独特的体节，比如说头部和尾部，那么还有呢就是有一个繁殖的那个体节，其他的体节其实就是无限制复制，每个体节内的内容物可能都差不多。这个也是一个怎么说，在蠕虫形态的生物，它在最初的形态、最初的时候，一个大家都会采用这种方式的一个演化方式。比如说像这个蚯蚓， 嗯， 那为代表的这环节动物，还有什么线性动物啊，它们都是这样的。就是我的身体虽然分为无数的体节，但是只有几个体节是和其他的不同，可能里边有一些 关键性的器材， 对，然后其他的体节呢，就是内容基本上是差不多的，这个这样就可以我很好的分配身体，然后让它能够相对更合理化。但是这种方就是这种身体也有一个弊端，就是它如果想变得更复杂的话，就会遇到一个瓶颈。所以呢，他们这就是这些类群啊，它往往变得不是那么的先进。比如说像昆虫，它就演化出来更复杂的这个身体，它们后来有翅膀，所以昆虫也就成为了无脊椎动物里边，或者说是整个动物界里边最兴盛的一个类群，有100多万种。但是你看这个马鹿哈，我记得才有10000多种。 哎，你说回来这个虫子，我其实远看它颜色跟蚯蚓多少还是会有点像的。我说的是那个油燕啊，不是咱今天说的这个1000多条腿的这个虫子。那么蚯蚓是不是就是退了足的油燕呢？ 不是，它们差得很远。 这个咱们说，你要说都是找祖先的话，咱们有一个祖先就是一个单细胞生物，叫卢卡。就是这个的后来就是已经科学研究是最后证明了，说就应该是有一个单细胞生物是我们所有生物的共同祖先。 是的， 其实呢，那个时候就是它跟这个逻辑啊，其实跟这个马鹿有点像。单细胞生物，你总有一个体积的限制，你不能长得特别的大，所以才会慢慢出现多细胞。但是有了多细胞之后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就可以分工。像刚才维扬说的，我呢，有人是可以是一节一节长，这负责交换、提供能量、提供这个跑路的这个动力。但是还有一些呢，比方说，负责繁殖；有的呢，就是负责那个抵御外来的危险。就是有了多细胞之后，但是呢，就是你才有分化。但并不是说多细胞肯定就比单细胞的生命力要强，完全取决于环境。这之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叫什么，这个多细胞这么繁盛，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是氧气的含量有一个剧烈的变化。原来是厌氧环境，厌氧环境出来好多细菌，他们其实也都是稀奇古怪，什么样的都有。但是这个地球变，这个形势一变，最后呢，这个厌氧菌死就差不多了。但是现在其实还能找得到什么海底啊、火山口啊，什么就这些地方。 人体的肠道内也有。 哎，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只要是能够适合环境生存，那它就是这个第一位的。所谓就是说那个自然选择，不是说我往哪边选，而是说是我就长成这样了，活不活您老天爷一句话，我能活，我就有机会把我的这种活法传递下去。我要是没有传递下去，那也就没了。 我命由我更由天， 我命不由我，只由天。 哎，那到底刚才说那个蚯蚓和这个油燕之间，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他们的关系呢相当远，就是都不是一个缸的。 嗯， 那么甚至说都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门。 都不是，对，都不是一个门的。那个属于环节动物，这就是这个 像油燕啊，还有千足虫啊，它们属于这多足动物，就是差的关系实、 嗯、 实在是太远。 所以它们在进化史上没有任何的交集，是吗？ 那就得往上倒了， 就是再往前倒， 可能得就得倒到寒武纪以前了、 嗯， 因为在寒武纪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常见这些类群，它都已经分化出来了。 哎，那回头再说，今天我们讲的这个1306。条腿千足虫，这是名副其实了。而且科学家们是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地下矿区发现的，在此之前没有人在那儿发现过这个动物。我就在想啊，如果啊未来咱们再去更多的人迹罕至的地方，是不是还能发现腿更多的这个千足虫？是不是也不排除这个？ 不排除这种可能。其实就是这些人迹罕至的地方、 嗯， 我们现在好多人就觉得我们把地球的了解的太，怎么说呢？都翻个底儿电，然后呢，扫描的我哪儿都知道。其实不是， 其实没有，差远了。 其实不是，你一个是地下，一个是深海、 嗯， 这些我们对于这两个地方了解，甚至比对宇宙的了解都少， 嗯， 对吧？还有就是，比如说我有好多朋友，他们是做这个分类学的，就每年都往那个墨脱西藏墨脱跑、 嗯、 每年都能弄出好多新种来、嗯、你甭说，就真的不说远地，就是咱们国家还有热带雨林、 嗯、 在那热带雨林里边就有好多未发现的动物呢。 嗯， 其实像这些生活在地下呀，或者说生活在一个小区域内的生物、 嗯、 它们实际上是相当脆弱的、 嗯、 首先这个千足虫目前我们还了解太少，但是我知道就是在南美有一种蜗牛、 嗯、 那么咱在南美有好多蜗牛，它长得特别好看，而且呢它们之间可能在隔着不远的地方就是一个新种。那么我知道是有一个矿区曾经发现过一种蜗牛啊，也是长得挺好看的。然后呢，由于就是大家也不了解它，被发现的时候呢，这个研究者就拿回去写论文了。结果这个论文一发布以后，他再回去找，就是发现这种蜗牛的地方已经被铲平了。 哎呦， 然后再想找这种蜗牛就找不着了。所以这个真的是发现即灭绝。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动物吧，那么可能我们当地人都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因为它是非常非常隐秘的。但是就在一个怎么说呢，我们可能是一个随意之举，就让他们的这个种群造成了灭顶之灾。 嗯， 我听着像黑暗森林呢，发现灭绝。 所以我们要保证这种情况不要出现嘛，力所能及的跟大家来讲述这个背后的科学知识，还有呢有关这些物种的重要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啊，我们也得保护环境。 对， 因为很多人迹罕至的地方，虽然咱们可以在卫星上看见那儿的照片，甚至可以通过什么雷达探测了解那儿的地形地貌，但是那边的很多动物，尤其是一些新种，在人没有发现它之前，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神秘且陌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各种各样的野生的环境，也有助于呢这些动物的繁衍和生息。那么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呢，和大家聊了聊非常有趣的千足虫，给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国科技馆荣格唠嗑节目的主持人赵荣，以及呢科普作家李文阳。谢谢二位。 好，谢谢大 家，再见。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各位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欢乐三兄妹，真相剧中挖。 欢迎收听科学辟谣微广播剧 《真假轶事》。 大家好，我是真假 Z 二，真假老二，真好信。 大家好，我是真假老三，真好骗。 我们就是真假著名的 上当受骗组合。 哎，对了，二姐，我要向你真诚地推荐一款产品，就是我们居家旅行养生保健的必备黑旋风黑茶。 好骗呐，我怎么觉得你跳槽到电视购物频道去了？你这忽悠人忽悠的一套一套的。 二姐，我什么时候忽悠过你呀？ 你什么时候都在忽悠我。 我这不是看你前些日子说自己想买点茶包泡茶喝吗，于是我就在网上搜有什么好茶啊，结果就找到了这款黑旋风黑茶。 这黑旋风得付你多少钱呀？你看你这广告打得这么卖力。 哎，怎么说话的呀，我看到他呀是纯属巧合，他没给我一分钱，我是被科学的证据折服了。不信你看这段视频。 这是什么呀？ 这里呢有三杯茶，分别是绿茶、花茶还有黑旋风黑茶。实验者分别在三杯茶中放入金鱼，金鱼进入绿茶和花茶之后，你瞧， 哎呀，这金鱼会仰泳了。 哎哎，这是死了好吗？ 怎么会 这样？ 你再看放在黑茶里的金鱼， 这条倒是活得好好的。 这就说明市面上的绿茶、花茶中含有农药残留啊，而黑旋风黑茶中因为没有农药残留，所以才能让金鱼安全地存活。 原来如此啊，看来这款黑旋风黑茶确实值得入手。 黑茶黑旋风，农药无影踪， 喝了黑旋风，生活更无踪。这样吧，我多买点，也分一点给大哥。 哎呀，分我什么呀？ 哎，大哥大哥，好片向我推荐了一款黑茶，可好了。 哦，怎么个好法呀？ 无农药无残留，比市面上那些花茶绿茶安全多了。 哦， 来人，上真好片啊，不，真好片上小视频。 就这视频呐？哎呦，你们俩果然是真家的上当受骗组合。这种看似直观的实验根本无法检测茶水是否真的含有农药残留 啊！都这么直观了还检验不了啊？ 金鱼在绿茶花茶中死亡，可能是因为茶水中含有一定的茶多酚，茶多酚会对金鱼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绿茶和花茶中的茶多酚含量较高，黑茶较少，所以金鱼反应没那么明显。另一个可能导致金鱼死亡的原因是茶水中泡出的茶皂素。黑茶是发酵类茶叶，在发酵过程中啊，茶皂素会消耗很多，所以短时间内金鱼没事儿。但是如果长时间把金鱼放置在黑茶中，也有可能死亡。现在流行的这类简易实验虽然看似有效，但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并不可信。你们呢，还是应该参考权威的信息来源，小心陷入商家的营销陷阱啊。 哎呀，真好骗，你差点又害我乱花钱了。 其实啊，你们说到这个农药残留的问题不用过于担心，农业部每年都会检测，市场上的茶叶安全是有保障的，只是朋友圈的这些三无产品那就难说了。 哎呦，我刚查了一下，发现这黑旋风啊就是朋友圈的三无产品。 吼吼，那我觉得还真挺适合你这个三无弟弟的。 哎，我怎么三无了？ 无心无脑又无知啊。 哥，我是无辜的呀。 本期节目由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社区科普大学联合制作播出，详情请搜索北京市社区科普服务平台。编剧程涵，配音玉龙、静鱼、浩洋，录音严乔峰。 遇见你的我，碰到我的你，在同样的深夜里，写了同样的日记，望着你的我，望着我的你，在同样的时光里，问着同样的问题，谁在等你？你在等着谁？在不同的时间里，忘记同样的自己，想念你的我，想念我的你，在不同的岁月里。 现在是北京时间 21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